的装傻看你喝汤，不如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，像是担心我的小事一样，为了你曾手弱而感伤，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，一直到天长。 平庸或者是卓越，都潜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动里。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曾经想到过什么，而是最后做到了什么。 站在街上，我待到天亮，你的近况我还是想惯了，你撒谎丑的模样为何还是那么好看，心在桌上，你解释太长让我原谅，我将心看完不敢多想，这个夜晚又为谁在化妆，没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，谁看来都平凡，泪水在眼眶模糊一面墙，我却深深在回忆的海洋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是却微笑着对答，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，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，但是却微笑着退让，跟自己在为难，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悲伤的唱副歌第一行，原来心碎不是哭一哭那么简单，分手的话怎么会是你先讲，被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，谁看来都平凡，泪水在眼眶模糊一面墙，我却深陷在回忆的海洋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是却微笑着对浪，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，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，但是却微笑着对浪，跟自己在为难，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 Te escribí muchas cartas, pero no lo recibí en una respuesta sin saber por qué. Pasé días y noches esperando vivir ti. No sabes lo mucho que me haces falta. Quisiera volver a verte y sentirte una vez más. 我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是却微笑着退让，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，我根本就是不够勇敢，但是却微笑着退让，跟自己在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 今天看新闻说熬夜猝死，熬夜更容易得癌，很多习惯晚睡和熬夜的朋友陷入了深深的恐慌，到底几点睡才算是熬夜呢？我觉得可能是23点吧，不知道你昨晚又是几点睡的呢？今天又打算几点睡呢？ 这也是种运气。

希望我们每一天醒来都是阳光的，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、几个表情、几个言谈举止就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。好好生活吧，总会遇见美好的事情的。有的幸福会荒芜，有的幸福却始终温暖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有的爱始终相守， 有了爱就没有办法慎重，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的。前两天看到作家苏岑的一句话，他说单身真的是一件很上瘾的事，偶尔的孤单跟任性的自由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，特别是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喜好去取悦另外一个人，你不会有生活节奏被打乱的不安，

心愿全都会实现，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，只收藏了简单的笑脸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若爱上你怎么躲，望你迷人笑我，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，这应否算是傻， 在这方心燃起烈火，但你明了我梦，而每一天日子轻轻飞过，谁愿分秒记着我， 但愿你用我接近 当初， 是我爱你太多， 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，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？